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打开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执行突破口的200天战斗中连日取得成就。煤炭工业省辟出300多处备份采煤厂，安装或维修了400多台水泵。茂山矿山联合企业实现铁精矿生产同比增长一倍。机械工业省下属各地工厂每天都超额 5% 完成生产计划。平壤铁路局每天都超额完成比以前高 0.3 倍的货运计划。28维轮联合企业每天超额 50% 完成主体维轮生产计划。新兰化肥联合企业坚持超额 10% 以上完成日生产计划。金策水产事业所将捕鱼成绩提高到了去年同期的 1.5 倍。水产省及其下属单位干部和工人群众新近建造了6艘渔船。平壤金正书纺织厂工人集体每天都超额 5% 完成布匹生产计划。